one ghost island. 一个横空降世、冷血无道的连环杀手，导致约克郡的红灯区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接近十个妓女在四年之内陆续遇害。这些杀人舞台后的杀手，会不会正在沾沾自喜，偷笑着警方的无能呢？约克怀疑由他亲手制作的录音带公然作出挑衅。 你好，我叫阿昌。看来你是不会有这样的运气可以捉到我 ,George 警长。我很尊重你，不过由我四年前开始犯案，到现在你都还没捉到我。 在这场斗智斗力的兵策游戏之中，哪一个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呢？无论如何，真凶落网迟一刻，受害者名单上面随时又会多一名冤魂。 你话咪真系激死咧？遇着即系喺呢个时候收到啲咁嘅即系录音带啊、信啊咁样，但系咧就警方咧嗱初头梗系应该开心嘅，即系话原来自己送上门吓，呢个我哋揾到即系天南地北都要即系踏遍呢一个天南地北都揾唔到佢嘅呢个凶手，竟然咧自己送上门，有冇咁好死咧？但系警方冇办法噶，佢都要。即都要照做的，因為聽到他又自己錄埋音啦，咁啊跟住警方又查到他其實是嚟自一些佢形容是桑德蘭口人的口音，即係新收到咩名啊？新德蘭，就喺即係再遠少少嘅一個地方，就唔係近頭先嗰啲咩里茲市啊。 其實英格蘭北部主要嘅人嘅口音就係大致上都 係嘛。咁嗰時，所以佢攞到呢啲口音、呢啲證據、呢啲錄音帶、呢啲嘅筆跡，咁佢冇理由。不認真去即跟住呢啲線索去查嗰個人出嚟㗎，即係阿 Sir 有冇試過即係咁樣俾啲兇徒自己自首嘅咧？有冇咁好死咧？ 我就未曾處理過， 即係嗰啲咁嚴重嘅罪犯 自首，或者啲人咧唔係佢干犯嘅。走嚟投案啦，即係我諗香港就比較少啲， 細微啲嗰啲罪案就有啫。如果你話大案就好少啦。 我自己試過有件案嚇，咁就家庭糾紛嚇，係個阿哥殺咗個阿爸，後屘咧個細佬出嚟頂證嚇，咁就後屘咧就個阿媽講翻出嚟， 哇！ 咁就即係但 佢都唔係自首喎， 唔係咁多啦。 係咯，有冇或者寄啲信嚟話係我啊？嗰時又好似寄去報館嗰啲咪有咯， 係咧 寄去俾報館話叫話係自己做噶嘛，做出嚟噶嘛，但又唔係寄去警局噶喎。係啦，咁樣就好似今次呢一個連環殺手咧，以為係呢個連環殺手啦嚇，就寄咗呢啲罪證嚟啦。咁警方其實當時咧都要即係好認真去處理啦。咁就登曬報紙啦，咁啊叫啲市民咧就留意一下你身邊咧有冇人有呢啲咁嘅口音先。或者咧不過嗰時嗰啲筆跡應該冇乜用啦，係嘛？未必 check 到，因為又你都揾唔到嘢去核對啊。 試過你筆跡要拉到嗱，譬如而家有人寫封信啊，譬如花家姐我你俾十萬我嚇，寫俾十萬我啦。咁你最多有依一個咁樣嘅證物啫，咁你要拉到個人先有個校對嘛。 所以冇用啊，當時淨係得嗰啲筆跡。 如果佢寄嚟嗰陣時嗰個郵票啊、信封啊或者郵戳啊，會唔會有少幫助咧？ 佢後屘拉到嗰個人就係誤導嘅咧，就原來咧就係 check 過佢外國人，即係我哋講鬼佬啦，好興咧就你有冇見過佢手先啊嚇？咁啊喺個舐嗰個郵票後邊嚇，咁咧就後屘拉到嗰個，不過當然唔係嗰個真係嗰個阿 Peter 啦嚇，咁就證明得到係佢。 運吉嘅原來呢個人，後屘佢就喺個2005年嘅時候咧，即係其實都係9年前嘅咋，咁咧就俾警方咧就拉咗之餘咧，亦都係控告咗佢呢一個罪名啦，咁就判咗入獄8年嘅。咁啊當時唔知啊嘛，係咪先？以為係真係咁好寫送上門啊嘛，咁大隻夾乸啦，咁但係而且當時咧，即係嗰啲鑑證科學鑑證嘅，即係 DNA 你又 check 唔到啦，啲指模啊各樣都冇乜嘢幫到手嘅。咁結果咧就當年又係咁樣嘥咗警力咯，我諗係咪？ 啱係啊！ 又搞咗一大輪， 係 啊，嘥曬啲時間。 因為唔可以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唔可以㗎， 係咯係咯。 嚇咁啊！結果咧亦都令到即係呢一個受害者咧就不斷咁出現啦，一個又一個咧就即係死於呢一個約克郡嘅屠夫啊！ 的呢個螺絲批之下，同埋呢一個錘仔之下。咁我哋不如又睇一睇咧，第十六張相先。 花家姐有一樣嘢你正話講咗，我諗啲嗰啲我哋啲觀眾可能想知道多啲點樣咩打電話去咧。咁有咧新特靈嘅口音咧嚇。咁我諗講多啲俾啲觀眾聽啦。事關咧，咁咧就有人打電話去嗰、那個，你咪正話講話佢咧就係、是、犯案嘅地方咧，就係、是、個副警務處長嗰、那個那個區度嘛。 係 啊。佢咧就嗰、那個人咧就叫做阿 George， 佢打電話俾佢嚇。咁就扮當地口音，不如我試下扮下啦。我扮潮州口音，花家姐 點啊？ 我咧就阿 Jack， 我咧你而家都仲未拉到我咧嚇嗱，四年前我犯警案，你都拉我唔到， 你 而家催我唱咩咁嗱？咁警方當時聽到咧，就以為我潮州人嘅。有潮州口音，咁咧咪將佢哋嗰個範圍咧就向住啲潮州人做啦。但係又唔係，咁即譬如話潮州又有海豐，又有陸豐，又有汕頭，又咩嘛？咁當時咧就困擾咗警方，咁警方就話：依個真係兇手。 哦， 咁樣咧就係即係講翻你正話講樣嘢，咁啊誤導咗警察嘅。 仲要去到新特靈咁遠去 check 噶嘛？ 大佬， 咁佢哋咪慢慢去 check 嗰啲人咯。咁當然，譬如你而家我哋唔喺潮州啦，香港啦，咁我哋留意下，咦啲兇徒咧會唔會有潮州口音咧咁嚇？咁就咁當然佢問翻啲事主，小威有啲事主咧就冇即係有啲咧冇遇害嘅嚇，咁就有時隔唔到啦嚇。咁依個咧亦都係搞搞震冇幫襯，又害咗警方嘅。 係咁啊！依人啲咩心態咧？ 啲人咪逞英雄啊，貪得意咯，咁啊 覺得太好玩啦，係咪啊？ 會唔奇嘅。 同警方玩呢個冰捉殺遊戲係咁過癮嘅，覺得啊，咁啊結果自己都要承擔呢個法律責任嘅啦，呢個人。咁咧就亦都係因為佢咧搞亂檔嘅時候咧，警方亦都嘥曬啲時間咧，就真正嘅兇手啊繼續喺度示弱啦。咁我哋睇下第十六嗰張相啦，嚇呢個表啦。咁頭先咧就話最尾 Helen 咧就喺呢個 Huddersfield 嗰度。跟完之後咧，又係曼切斯特噶啦，咁咧就係亦都係哇，其實係半年後嘅啫。咁啊，今次咧就呢一個四十歲嘅 Vera 啦，就亦都係即係中咗招啦，妓女啦。但係去到咧，又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啊，叫做Halifax 嗰度咧，佢又殺咗個文員嘅，咁無端端又嗱，跟住見到咧有文員啦，有大學生咧，有文員啦，有大學生啦，唔係妓女啦喎，開始咧，佢嗰個對象啊。有啲唔同咗喎，係咪阿 Sir？ 點睇？ 當時就近嗰近啲大學嘅添，近 List University 轉得好味喎又。 咁就包括有個即係學生啊，好似有個係其中有個係好似大學教職員嚟嘅添。 嗯，咁啊，究竟即係點解佢哋咧又會即係俾佢落咗呢個毒手嘅咧？明明係殺開妓女啊！ 嗱，咁你又要再睇翻喎嚇，咁即係啲妓女咧，一定係加強自己嘅保護噶啦。譬如我哋而家香港，我哋都有啲咁多有一樓一鳳啦。咁而家啲一樓一鳳咧都好驚噶，出邊又有 CCTV 啊，或者佢哋自己有內部咧有啲互相通信 嘅啦，及住 咁變咗咧就可能呢個咧深思熟慮，咦呢樣嘢咧未必咁容易可以落手喎。咁可能當時嘅社區咧就係啲單身女士咧。就係咦，而家佢開頭咧就殺妓女，然後殺平民，再針對份啲妓女咧，應該自己安全啦咁嚇。咁如果防範意識一低咗話咧，咁又俾機會佢蝕咗位咯。 嗯，其實我知道當時嗰啲妓女咧，即係已經係非常之戒備噶啦。咁試過譬如 Helen 啦，頭先講過 Helen 啦，即係。好後生嗰個妓女啦，其實佢同佢家姐就孖生嘅，咁啊大家一起去揾食，就直情咧講到明啦，我而家喺度等你，你咧去接完客翻嚟咧，你企翻嚟呢度等我，而家輪到我去啦咁樣，又或者咧抄低咧嗰啲叫咩嫖客嘅車牌啊咁樣咯，咁但係點解 Helen 後屘咧佢都會中咗招咧？就係因為佢太等錢使，佢就上咗一個兇徒嘅呢一個連環殺手咧嗰個車。咁咧結果出事嘅，咁其實原來好多嘅妓女咧，都係因為咧，佢上車嘅時候咧，佢真係唔知嗰個係有問題嘅人啦。如果唔係，佢唔會上啦。咁結果咧就喺啲山邊啊，或者係試過墳場啦，就俾佢咧就搞掂咗嘅，係咁樣嘅。 咁當時嗱，就算香港七幾年時代都冇咁多嘅我哋叫做 motel 或者嗰啲情侶酒店啊嘛嚇。咁就英國咧就亦都當然嗰啲咁偏僻嘅地方，你唔好期望成日會有啲咁樣嘅 hotel 啦。咁好多時嘅性行為咧就發生喺一啲大嘅貨車嗰個 compartment， 即係個車廂嗰度嘅。 其實佢哋真係好危險 啊！或者而家講車震啊嘛。 係，但係真係好危險啊！完全係 一啲保護都冇啊！ 係啊， 係咯， 係咯，即係將自己生命擺喺刀鋒嘅，你真係隨時唔知遇到個咩人噶嘛！而且喺嗰個時候啊，個連環殺手已經出沒咗幾年㗎啦，都喺嗰度附近。其實佢哋再中招嗰啲女仔，其實我覺得真係其實幾唔識保護自己。 其實已經揾命搏㗎啦，已經 揾命搏咯，即係成日覺得僥倖啊嘛，唔會係我嘅咁樣。結果就係你啦。咁啊，好啦，當時咧其實亦都可以依度再或者同大家講一講啦，第28嗰張相，睇下。連環殺手咧，呢、這個連環殺手其實佢用嚟用去咧，都係呢幾種工具啦，即係錘仔啦，啊呢一個螺絲批啦，同埋刀啦咁樣。咁最特別咧就係用螺絲批嘅，因為我諗都幾少殺手咧會用到螺絲批啦，就係去攻擊咧嗰個受害人咯，係嘛？即係都比較冷門少少嘅。咁咧結果咧就當然咧真係上得山多中遇虎，條數都始終要還嘅。咁啊去到一個叫做 Margaret 的人呢死了之後呢，我們看回剛才那張照片，剛才那張受害人的那張表呢，那這個 Margaret 她呢就是最尾這個尾二那個，那她呢就是開始有繩有繩的出現的，就是被這個兇徒呢勒死了的。那有人就說了，那時就說她是不是就是這個連環殺手呢是刻意轉變少少那些工具啊，那些空氣呢，還是其實是第二個人來的呢？警方其實當時一頭霧水嘅喎，真係唔知嘅喎，咁點知唔好失驚無神攞把攞條繩出嚟喎？ 同埋個地方都轉咗，咁你話轉咗係一啲大學區裏面，咁會可能警方嘅視線就究竟呢個仲係會唔會係大學裏面嘅人咧？ 係，即係會唔會又係 copycat 咧咁樣？咁 anyway 去到最後啦，十三個人死咗之後咧，十三條人命啦都賠上咗之後，去到1981年啦，呢一個殺手咧，終於咧都真係行衰運嘅啦。咁啊，睇睇佢衰樣先啦。其實他樣子一點都不衰，24、25、26、27可以一路 play 的，唔該嚇。其實你戴頂高帽啊，攞住啲嗰啲 stick 就係成個紳士樣噶啦。 嗯，或者睇咁少少 show 啊。 係啦，25、26、27。咁佢個名咧就叫做 Peter William Sacre， 或者係簡稱 Peter 啦。咁佢當年咧點樣被警方捉到，點樣落網嘅咧？阿李 Sir 講下個過程，大約係點啊？ 1981年咧，咁警方咧就一路調查啦嚇，咁就咁就去到1981年咧，咁就見到佢揸嘅車嚇喺嗰附近咧，咁就覺得個車咧就當時咧用嗰個假嘅車牌嚇，咁啊唔難嘅，試揾你個車牌，佢哋都有行車證噶嘛嚇，咁咧就跟住咧就翻帶咗佢翻差館。咁然後咧就問佢事關咧，佢嗰個形狀咧都似嘅，即係似 描述 啦，都似嗰啲兇徒啦嚇。咁然後咧就差人咧就即係以事關 佢又可以啦。 兇徒幾單案都有車噶嘛嚇，包括有個死者咧跟咗上車啊，有啲兇案嘅現場有啲車胎痕啊嚇。咁就你又有個車牌，好人好者就唔會用假車牌嘅。 有冇喺架車度搜咗啲咩咁啊？ 當時咧就未揾到嚇，咁然後跟住咧翻去嗰陣時咧就翻翻現場拉嗰陣時咧，就喺嗰度咧就揾到有刀、有錘仔、有繩添。 話説佢 當時，但呢啲嘢咧就唔喺個車嗰度揾到，而喺個車嘅附近俾佢卸咗。 佢身懷咗喺個叢林嗰度啊嘛。 咁佢當時咧就差人都拉佢咧，佢就話我要小解，即係要咩啦嚇，咁就俾佢卸咗。 阿 Sir， 你會唔會？好像那次不是說是即又是有個手扣解開了他的 送給你洗手， 但當時覺得這個人會不會可能不過可能當時他覺得未是覺得他那麼嫌疑如果 不 是就不會讓他這樣走了去收埋一些空氣了， 咁就當時就後來就俾佢喺嗰個嘅仲有一樣嘢喎，佢後來翻到差館咧，都俾佢喺個廁所度咧就收埋把刀喎。 係咯，將把刀收埋喺廁所。 即係依樣嘢，我哋香港咧就幾難去即係容許依樣嘢，試話我哋會搜身噶嘛。咁但係當然要睇翻當時個警方啦，係咪當佢一個可疑人咧嚇？或者如果係我用假車牌嘅話，咁翻到差館咧，阿 Sir 我要去廁所，咁然後咧佢卸咗一個喺個水箱嗰度嚇，咁就但之後佢收尾認翻曬出嚟啦，佢和盤托出啦。 係好啦，咁啊 其實都很快喎，今次係咪啊 ？Candy 都話啦，話點解咁快咁快就上庭嘅啦，係嘛？ 好快上庭，仲好快就判完單。 好快成件案係判得好快，好快，即係一年半載就已經搞掂咗。 嗯。 不過會唔會嗰時嘅即係警方壓力都好大啦？話終於捉到個人，快快脆脆就要 即係 將佢速戰速決啦，係啦。 平衡翻啲民憤喎，我諗。 我諗即係一年半載完成咗成個審訊都係普通嘅時間啦。不過唯一一樣嘢咧，依件案咧就佢拉佢嗰陣時咧，佢當然佢自己和平託出啦嚇。咁就算唔係嘅話咧，可能有好多證據。咁唯一一個審訊，佢當時係認嘅，佢認殺咗十三個記 者。佢其實好快就認罪噶啦，就話我自己係殺咗人噶啦。不過佢好似認十一條命係關佢事啫嘛。 係嚇，但係佢有幾件案咧，就係嗰啲人佢企圖去謀殺或者係性侵犯啲人 都七個喎，都七個喎。 係七個 人。咁佢自己認咗一樣嘢，認咗一樣嘢咧，你就變咗唔需要去證明他有沒有干犯這些罪行。他當時唯一打呢，就是那個案件的那個爭議點呢，就是他，我們警方當時應該警方告他謀殺，他就說是我殺了他們，不過呢我自然不殺。事關在法律上有概念叫做遞減責任，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好像叫做遞減責任， 就是說我這裡有問題，我現在就只是認不殺啫，係 啦 嚇。 咁佢咧就話我聽到聲音叫人殺我嘅。 佢話嗱，我哋一陣先講去幻覺啊，因為我哋做咗少少啲 VO。但係佢認曬先啦。咁但係咧就佢都其實有講翻咧嗰陣時佢點樣去譬如有個女仔咪有五英鎊入邊嘅，記唔記得 ？Candy 記得。 佢係點樣講翻佢當時咧？佢係做過啲乜嘢咧？記唔記得？佢翻返去現場啊嘛，係啦，因為佢諗翻你，咦，我好似留咗五英鎊喺身度喎。 嗯， 即刻翻現場抄嘛，跟住抄佢都抄唔到喎，跟住咧就撕爛曬啲衫，好嬲喎咁樣。咁亦都會講過咧，就即係佢講翻咧自己點樣去跟蹤嗰啲受害者，或者佢不過佢成日都話啲受害者咧係自己自愿上去架車嘅，係啦，即係咧佢就話有啲咧就截呢個順風車就截咗佢嗰架，咁咧就好似講到自己咧梗係好被逼咁樣去殺人啦，同埋咧我係疏疏地先至會殺咗人。咁但係咧其實當時嗰啲控辯雙方咧都係。都同意話，即係咪有佢真係有問題咧？精神有問題咧？啲精神科醫生咧都話，其實可能真係有問題啦。阿法官大人，但阿法官大人點講咧？阿法官大人就話： 我 覺得冇問題喎，係啦，即係覺得佢咧係精神係即係呢個神智係清醒嘅。 嗱，審訊咧，我睇翻個報告小温嗰陣時讀法律讀翻呢件啦，佢揾咗四個辯方嘅精神科醫生，就話佢咧有呢個遞減責任嘅。咁四個專家都咁講嘅話咧，咁個官咧有時都幾慘嘅。不過我知道咧，當時個輿論壓力咧就話啊，依樣嘢你哋而家咁講噶啦。咁控方嘅專家咧就話唔係咁講嘅。咁個官咧就好例外地咧就將樣嘢嗱，我哋唔好拗啦，依樣嘢不如俾陪審團去決定啦嚇。咁陪審團咧，咁然後個審訊啦，咁個審訊咧就差唔多唔再爭議係咪佢殺咗依十幾個妓女，而係究竟嘅醫學證據咧係咪嚇？咁有時都幾困難。至於呢個遞減責任咧，佢要證明兩樣嘢得㗎啦。 第 一樣嘢就係佢當時做一樣嘢，佢即係譬如我做一樣嘢，我知唔知道係錯？ 嗯 ，OK， 即係佢以為自己咧揼緊個薯仔咁樣。 嗱，我再講，我而家做緊樣嘢，我知唔知我做緊咩嘢？或者如果我知做嗰樣嘢，我知道咪錯？嗱，我舉個例啦嚇，如果而家我對住個鏡頭喺度當我放屁。咁話我邊度放屁啊？或者我話我放屁，放屁唔妥嘅咩咁？即係你事實證明咗呢樣嘢咧，就已經唔需要承擔呢個謀殺呢個咁嘅責任噶啦。咁但係咧，陪審團咧就覺得，咦，你有啲嘢咁深思熟慮，你一單還一單，一單還一單，你就算話聽到個聲音殺咗啲妓女啦，羅賓漢替天行道咧，有啲係大學教授，有啲係學生，有啲係好人好者。咁呢樣嘢咧，你加埋深思熟慮，你之後都揾完證據嘅話咧，你未必。你一定知道自己做咩嘢，你都知道自己做咩嘢做錯，咁你先至掩飾得罪行啫嘛。 仲佢都識得擺翻份報紙喺度挑釁翻警方咧，咁其實就唔似係話精神咁有問題喎。 啱嗱， 講得啱。 不過另外一樣嘢咧，個法官都要搏嘅。事關嗱，如果個法官就話好啦，控辯雙方我而家接受控方嗰個申請，就話佢精神有問題，話你咧就係誤殺罪，咁樣咧。個官咧隨時就俾人抨擊嘅，咁如果就話而家唔接受，咁你審最壞都係誤殺啫嘛，即係輸打贏要嘅，即係我永冇輸嘅，即係唔會話由於審完之後咧，我無罪釋放唔會嘅， 但個官咧就用一個好穩陣嘅部署。 哦，原來咁醒 目。即係始終你都即係最壞打算俾你打甩咗謀殺，都係有誤殺啊嘛。咁如果我好過，我就咁接受你誤殺。得啦，嗱，唯一一樣嘢要考慮咧，就會唔會嘥咗法庭嘅時間啦？嚇，咁事關啲死者都死曬咯， 係咪？ 咁即係換咗一個審訊咧，唔會話本來咧，就如果要審訊咧，就要審九十日。而家咁咧就啊，不如慳咗九十日啦嚇。咁就冇啲咁啊，所以嗰件案咧好快都審理完，即係換之咧，淨係聽控辯雙方嗰啲專家嘅精神科醫生證據啫。 係，同埋佢自己又認咗啦，認咗。咁如果阿 Candy 你當時你坐喺呢一個陪審團裏面，你又會唔會即係控即係入佢罪啦？ 我會㗎，我判佢有罪㗎。 判佢誤殺罪， 即係 誤殺定係謀殺咧？ 謀殺咯，唔似誤殺咯，係咯。 好堅定㗎嘛你？ 係啊係啊，好有計，好有計謀。 就係因為嗰份報紙， 報紙輿論都有嘅。嗱，香港嗰件案我唔方便講咁多。陳乜乜嗰件案，即係話好多好多錢嗰個身家嗰單啊。你係陪審團嘅話，差唔多就當啦。陪審團個決定係英明啦，根據證據啦。但係好多時咧，啲人咧就會誒，我係話你係神志清醒嘅咁。 但好似頭先你咁講咧，會唔會其實個官就將嗰個責任咧就交咗俾陪審員，等佢哋個壓力咧就係 你唔想用推卸一樣嘅。 咁陪審員個作用係咁噶嘛，係咪？咁當然佢哋宣誓話要根據正功作出個裁決嘅，但係可能嗰個仇恨嘅話咧，你都過唔到自己嘅關啦，肯定係你殺噶啦。嚇！咁你有冇你當時係咪知唔知唔知自己做錯咧？冇乜可能嘅，即係我諗一個有常理嘅人嘅話。就算話佢係有十個醫生話佢咩嘅話咧，我諗好多人咧都會話佢謀殺罪名成立。 你唔使講得遠啦，我哋啱啱講個校長燒屍案咧，嗰個校長喺個停車場燒屍，佢就話自己咧啊，以為自己喺個殯儀館啊呢個火葬場嗰度燒緊屍喎。咁啊，嗰兩個咧突然間殺出嚟嘅證人咧，佢就話人哋咧係佢嘅好似係佢嘅賓客喎。當時覺得咁啊，當時佢都冇打呢個精神有問題嘅，但係即係陪審員咧都似乎有覺得佢真係係咪幻覺之下咧，會做咗呢個咁嘅處理屍體咧？咁啊，阿 Candy 頭先咧，你就話你會判佢謀殺啦。不如嗱，你聽埋佢當時喺庭上，即係七情上面咧，咁話自己有幻覺，你聽下你會唔會改變主意咧？ 好。 嗰一晚我揸住架車，沿路好想揾一個妓女嚟殺。當我見到呢一個女人喺舞妓院行緊。行得好似蝸牛咁慢，对脚一上一落，一上一落。我觉得佢好似一个妓女。你杀咗佢，快啲杀咗佢， 杀啦！ 快啲杀咗 杀啊！杀啦 杀啦！ 啱啊！ 佢系一个好中意邋遢妓女嚟嘅， 杀咗佢啊！杀咗佢啊！ 有把好嬲嘅声同我讲嘢，不过我一啲都唔嬲，于是我就杀咗佢。其实我都唔系好开心，我根本就唔想杀人，但系我又控制唔到我自己继续去杀人啦。我觉得我要铲除晒所有妓女，无论我憎唔憎佢哋都好，佢哋都要死晒。杀死晒，杀死晒啊！ 点啊？陪审员 Candy 有冇改变主意咧？话佢话喂，唔系我想杀啊，有把声叫我杀咋？ 都系唔会改变，都系唔会改变主意，都系要判佢呢个谋杀罪。 啊，点解你咁嘅咧？人哋都话幻觉咯。 咁真系唔系好似幻觉喎？呢啲故事，哇！真系个个杀人杀完人都咁样作翻类似， 都 作翻个类似嘅故事噶啦，有人失控嗰啲， 咁咪真系个个都唔使坐监啦。 系咯，如果有啲贼叻嘅咪得咯。嗱，我做完第一单案，我就成日睇紧心理医生。咁而家你话我五年前有心理病嘅话，任你讲噶啦，啱唔啱啊？ 但系点样都佢哋即系一定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去盡量啦，即係監你坐硬噶啦，即係想坐少啲啫。咁但係最後梗係唔得啦，你殺咗13個人，仲係咧即係大家認為你神志清醒嘅話咧，就幾大都係判佢謀殺罪成噶啦，13條罪，咁就話佢最少要服刑30年嚇。 開頭唔係㗎，開頭咧就話呢個終身監禁嘅。 係啊。 咁終身監禁之後咧，佢哋有個好似嗰啲叫做長期監禁嘅委員會，咁咧就後尾咧佢哋就話決定呢個人咧就 終身都不放出嚟。 係，呢、這個後尾好似上訴嗰陣時， 上訴下， 就話而家佢一世都唔可以出嚟㗎啦， 都唔可以再出嚟。 正常啦。 我諗個輿論都好，即係差唔多冇人夠膽話四十年之後放出嚟啦。就算佢出嚟係七十歲、八十歲，都冇人會㗎啦。 其實佢而家都六十四歲㗎啦，喺個監獄裏面咧，即係坐咗成三十幾年㗎啦。咁啊，亦都喺監獄裏面又俾人打啊，成啦，即係個個都好憎佢啦，即係已經係覺得呢個人咧就即係不知所謂噶啦，即係完全係唔可以咧再重投社會嘅。咁咧，但係即係其實佢當時亦都係自辯就話：，其實我都唔想噶，我係好慘噶，我都係被逼噶咋，有把聲叫我咁做。 我拉好多賊，個個賊都咁講嘅。我夜晚三點鐘打麻雀翻，我都同老婆講啲人上訴噶咋，我都想十二點翻嚟噶。 阿 Sir， 你真係原來你都會用呢招嘅咁樣。喂，但係我睇翻成單案，其實警方我覺得都算落力啦，佢都好努力去查案啦，出動曬所有人力物力。其實點解最後都仲係即係啲人係咪即係受害者都係覺得有好多嘢做，你應該再做好啲，做好啲咁樣啦。所以他就很不忿氣要告他了。 嗱，當時的輿論咧，當時嘅輿論咧就話啲警方無能嚇，導致到咁多嘅連環謀殺案。 即係個賊明明喺你面前出現，你都 咁深啲拉咗佢之後咧，原來咧就發覺咧，總共十三單謀殺案，有九個咧事主冇事嘅，即係換之咧企圖非禮、企圖謀殺咧，喺呢個十九案咧，佢總共被警方咧見咗佢九次。 九次 都拉佢唔到嚇，咁第十次先得嗱。咁就當時當然我再睇翻個情況咧，就幾慘嘅。嗰陣時冇電腦嘅，咁你見咗啲人，咁你唔好忘記喎。Ken， 你正話嗰個等於有幾多個香港咁大個西約克？ 150個。 咁你諗下，如果而家我香港犯案，我走去深水埗犯一單，我走去旺角一單，我走去柴灣一單，如果我哋啲資料唔可以共通嘅話咧，咁咧你未必可以。即係分享到啲乜嘢噶嘛？咁警方查案嗰陣時咪困難，同埋冇電腦嘅。咁佢有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佢有啲人打電話去咧，好多市民回應，佢即係呼籲嗰陣時咧，佢哋咧英國嗰啲屋咧，即係嗰啲咧地板嘅地板咧個重量有限啊。佢哋為咗要開一個特別嘅房調查房咧，佢哋要將個地板加強，嗰啲紙先唔會冧。即係你諗下，如果譬如而家我哋影印咪叫一黏黏紙嘅，你擺好多黏咧，地板承受唔到添。咁你話佢個文件幾多？ 有冇冇電腦係好大件事啊嘛？雖然嗰陣時嚇大家都係冇電腦噶啦，大家諗翻轉頭真係冇可能嘅，都唔知點搞啊！真係。 仲有咧，當然佢警方即係除咗依方面好似疏忽咧，仲有一個俾人批評都好緊要咧，就係話依一個阿 Peter 有個 friend 就見到佢咧，就係唔知點樣落車追一個人嘅，咁佢咧。直情寫封信俾警察就話：我依個朋友阿 Peter 就係見我，你拉佢啦，諸如此類。咁依封信咧收咗之後咧，有個女警咧就擺咗喺本來應該採取行動啊嘛，係真係假你都要查啦，就擺咗個 tray 度。咁啲文件咧整下搭下搭下咧，就擺咗喺底嗰度。咁之後就發翻出嚟。 但係個朋友係都見到警察咁耐唔 follow， 點解？ 甚至個陳朋友又再去差館度同佢講啊，咁然後 咧，可能覺得佢以為佢係即係整蠱做怪 咁，但係即係佢哋即係嗱，當然一件案如果開始嗰陣時咧，我哋都會有個譬如我哋叫專案小組咧，擺好多好多人嘅啊，咁慢慢再做話咧，可能就凋淡咗啲啦，人手少咗啦嚇。咁最慘咧就啲資料嘅存放同埋攞出嚟，大家知啦，電腦啦，譬如你而家打個字。啲嘢會走出嚟㗎嘛，咁嗰陣時就冇依方面嘅嘢啦。 好難想像到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人，可能啲快腦啊，佢啲文件啊，哇！你又要俾一個我，我又俾一個你，例如好似車胎痕啊啲，真係唔知點樣俾，萬切斯特俾翻佢 啱啊！ 係咯，大家要好好嘅溝通啦，同埋嚇。咁啊，但係頭先你話咧，佢個 friend 就篤佢背脊啦，但係咧，佢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話。我覺得佢冇可能係連環殺手喎，佢每日都好正常咁同我一起去落 club 度飲酒啊，係有時會去即係照下幾咁，但係冇可能咯，即係佢哋唔相信，即係身邊一個咁正常咁，你睇下望下第24張相25啊或者，即係個咁即係個樣望上嚟係好謙厚啦，好斯文啦，溫文有禮啦，佢真係唔可能相信咧，而且屋企人亦都唔冇可能相信咧，即係。原來自己屋企呢一個大仔嚟嘅，佢大仔嚟，竟然咧會一個即係咁十惡不赦嘅連環殺手，即係殺咗幾年人，我哋都唔知喎，係咪先？殺咗成13個妓女，佢哋都唔知喎咁樣。而且咧，佢即係睇佢做啲又係全部對女人啊落手啊妓女啊咁，但佢有正常嘅婚姻生活啦，所謂正常係表面啊 咁因為其實佢咧就喺佢殺人之前咧幾年啦，唔係應該話殺人之前嘅一年啦，佢1974年咧就結婚嘅，咁啊1975年咧就開始落手啦，嚇、嗯。咁、啊、話説咧，佢呢個老婆係捷克人喎。 係啊，波蘭捷克嗰邊。 係波蘭捷克啦，咁但係咧就話佢先講下佢媽媽先嚇，佢媽媽咧就出軌嘅，咁跟住到佢結婚之後，佢老婆咧又出軌嘅，咁咧就佢所以咧慢慢咧就對呢個女性咧就開始佢覺得啊，其實啲女人都冇個好嘢㗎啦，咁而且咧佢開始就即係向啲妓女咧就用佢哋嚟到發泄啦，咁但係跟住發覺原來自己性無能嘅，性無能，咁咧跟住咧就。開始就慢慢咧就嗰種戀屍癖啊，嗰種即係嗰種要控制女性啊，或者係向女性發泄嘅嗰啲心理嘅即係變異咧就出曬嚟啦。咁開始咧就有呢一種殺技嘅行為。咁亦都有人咧就即係分析就話，如果唔係佢爸爸咧，呢、這個Peter 咧佢唔會搞到咁啊。阿 Candy 你又覉得點咧？即係佢爸爸係一個。虐待狂 ，OK， 或者可以補充一下嘅。咁其實呢阿 Peter 咧，咁其實佢本身個人咧個性格比較內向少少。咁佢同埋 幾似 Candy 嘅性格？ 我唔知道，我唔係咁內向嘅。 好內向，同埋即係佢係比較即係斯文啊，好講嘢好細聲。 哦，咁佢就比較內向，比較內向之餘咧，同埋佢比較黐佢媽媽嘅。 係。 咁所以佢媽媽知道佢媽媽有外遇嘅時候咧。咁所以佢嗰個性格咧，好崩，佢嘅世界就變得崩潰咗。 即接受唔到阿媽都會咁樣。 係啦，同埋佢爸爸咧，其實成日想佢咧就男仔啲啊，或者剛強美啲啊，但係咁其實佢落成日都係做唔到，咁始終都係比較上比較孤僻啲啦。就算喺學校嚟講咧，佢都係唔係好願同人哋有啲群體嘅活動。 係，即係佢離幾離群下。 係啊，所以漸漸可能形成咗一種咁嘅性格出嚟咯。 嗯，一種咁反叛嘅性格，同埋咧就話佢阿哥又講過咧，唔係佢細佬又講過咧。佢話試過一次去蠟像館啊嘛，咁啊有一個蠟像咧就有個大肚嘅女人嘅，佢就話見到阿 Peter 咧就成個身。挨成個面咧挨埋佢個肚嗰度，即係佢就覺得佢個細佬呢個哥咧做嘢好似唔係好正常嘅性格，即係對女性好似有種即係啲母親類嘅物體咧，好似有啲好種好 依戀 嘅 嘛， 嚴重嘅依戀啊。咁所以係咪即係阿媽突然間即係出軌呢件事，其實咧又對佢好大影響啦。而且佢爸爸咧，佢冇辦法滿足佢爸爸嘅期望，即係佢爸爸咧係一個運動癡嚟嘅，即係所有欖球啊咩球咧佢都啱嘅。佢成日希望呢個大仔咧。大個咗就好似佢咁勁噶啦嚇，咁陽光味重，點不知原來女人型嚟啊咁樣，咁啊當中肯定俾咗好多説話佢聽啦。咁我諗咧，令到佢咧根本個人咧就心理啊好唔平衡咯。 你正話咁講，睇個外表睇唔到嘅，即係可能我哋雙重性格啦，或者細個個成長咧導致到佢之後咧人格分裂啊，或者反社會人格啊，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即係等於你我睇外表，你唔知道我好鬼難度一樣啫。 你都睇唔到我原來咁兇殘嘅可以。我睇埋29嗰張相咧，最後佢同佢太太咧都有張合照啦。你睇下其實嚇，即係望上嚟都係好似。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老公啦咁樣，啊不過佢哋話佢哋咁多年咧，佢哋都生唔到嘅，因為佢個老婆咧不斷流產嘅，咁我諗佢就即係成個人咧，成個人生都失衡咯，啊咁啊最後就全部就基本上大致上咧，佢都係揀啲妓女去落手去發泄咯嗬，因為妓女又最冇反抗力，而且最容易得手，好多咧就自己送上門添，嚇咁啊所以就形成咗呢一個嚇。Yorkshire Ripper 嘅呢一個咁傳奇嘅兇殘嘅故事啦，咁我哋講到呢度都差唔多斷氣啦，即係佢殺咗13個人，我哋都睇咗好多資料。咁啊嚟緊咧，禮拜五咧，我哋又會講另外一個咧，都係講外國故事嘅，咁就一個呢個叫做黃道十二宮嘅殺手啊。 哇！ 聽過咧，Sir，有冇攞呢個嚟做教材啊？我哋得閒嚇，我哋要翻去温下書先。禮拜五咧就講呢個古仔，咁咧就阿 Sir 有料記住俾我嚇。好啦，多謝曬李 Sir，Candy 唔該曬，好，禮拜五再見， 拜拜。 拜 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聽嘅另類節目。逢星期三、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包尽奇案猛料。